好，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军事导航节目啊，军武戏言啊，我哋主持人 Larry 啊， 系 Alex 啊， 系啊，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本周咧最新最热嘅军事话题啊， 系， 咁啊喺呢度之前，我哋先讲少台务先啦， 系就六月一号啊，我哋有一个网聚啊， 系啊，咁我哋就军武戏言啦，主要系咁我哋嘅网友网聚啊， 系， 咁咧就首先第一个咧，我就我轻微担心咧，我哋海外观众太多咧， 系 就变咗 翻唔到嚟， 本地观众咧， 系啊， 大家多多支持啊， 系啊， 系因为大飞话咪摆四位度啦， 最近多四位啦，嗰个地方。可以摆四围，好间房。 即系啱啱包包啊嘛， 即系间房啊，包间房系最多四围啦， 三至四围啦。 系啊， 咁大家就尽量出席啦。 系啊， 因为其实咧，我哋个节目都两年噶啦。 系啊， 但系就见就应该，我谂勉强有一次见就系上次我哋八月嗰阵时网聚。 系啊， 就个台啊，巴打台网聚。 系， 咁就我哋有一围咯。 系啊， 咁啊大家又见下倾下偈啦。 就都八都。唔记住讲咩，点解再继续啊？ 系咁，所以咧就如果有机会，大家就嚟玩下啦。 好啊， 系嘛，因为啲嘢食系 O K 嘅。 系， 即系以啲350蚊嚟讲系好食。 350蚊半海鲜啊！ 系啊，所以系相当好食噶。咁另外咧就同大家倾下偈啦。 系啊， 系啦，即系大家有时系咪啲节目想问嘢噶嘛？ 系啊。 咁啊，嗰晚任你问啦。 系啊。 好嘛，咁所以就系好玩嘅。咁海外观众，我哋睇下点样照顾翻你哋好嘛？ 好啊，好啊。 即系我哋都度紧啲嘢噶，即系可能有机会都照顾到你哋啊。 系。 好，咁我哋就讲翻翻嚟我哋嘅本周节目啦。 系。 咁咧就首先第一个咧要讲土耳其话。 系。 因为咧土耳其咧最搞笑的地方咧就系佢。之前咧就同呢个嘅嗱，即系佢原本咧属于正义联盟嘅其中一个成员嚟嘅， 系 咪？咁啊就点知有人做鬼， 即系喺呢个冷战时代一个北约啊，最大喺南面啊， 系 即系守住呢、這个 南大门啦、啊， 南大门就系土耳其啦， 系啊，即系哮天犬嚟噶嘛，即系睇住成个中东系咪？ 系 即系叫做啦，你在北面咧眼压咧中东嗰啲国家咧有啲咩事咧？如果美国因为有土耳其呢个盟友嘛。佢个空军基地可以攞嚟用啊！哇，争好远， 所以美军买好多呢个 F-16 啊，嗰只 F-4 俾佢嘅。 因为有个好处，如果啲北约用美式战机咧，美国可以统一指挥。如果我哋有啲空中预警机咧，我教埋你点炸，全部要拎起搏噶嘛，拎16，所以咧系相当好嘅。咁但系咧呢、這个年代，我老豆成日话斋啊，轻本佳人。奈何作贼喎，真系，咁啊真系惨。咁啊，土耳其咧有咁多美式武器，就竟然咧就正义联盟唔做， 系 走去邪恶轴心。 系人哋买 S-400啊嘛， 唉，真系咁啊买 S-400系咪？ 系啊， 咁啊就真系有人做鬼。咁啊算啦吓，即系呢啲我哋讲多啲又会俾人毒杀噶啦。 系 咁啊再讲啦，咁咧就依家土耳其咧，总之咧就依家美国唔批。美国国会咧就死都唔批噶啦，即系 F-35你想买啦 ，Lockheed 梗系想做单生意 啦。你攞最强个盾仲俾埋最强个剑你啊，仲得了？ 嗰啲数据咪真系全部输蚀晒出嚟，同埋最惨就系你仲可以咧俾土耳其咧攞嚟用咗之后咧就做佢嘅第五代战机。 系啊，仲招冇人买， 好蚀噶成单嘢。咁所以咧就应该唔批噶啦。 系， 咁依家点算咧？咁依家咧就变咗咧就土耳其就话我哋 F-35又差唔多成100架。咁如果你依家买唔成点算啦？咁都要买啲机噶， 系啊，系咪？我啲 F 4到期喎，大佬。 系啊 ，F 4到期啦，同埋佢 F 16啊，唔使谂会转到 V 噶啦。 系啊， 而家咧 V 又冇得玩噶啦。 系啊， 咁变咗佢都冇乜路数啦。你问美国买机咧，应该都问啊。 系啊， 即系或者美国佬抬价咯。咁啊，我卖价 F 15 EX 俾你啊。 我谂 EX 都唔会系16 嘅，顶五千买价， 顶多啊俾16你嘅啫，仲要唔 upgrade 喎， 仲要 upgrade 我， 系啊， 仲要两 G 嘅价添， 系啊， 即系你买买咯，你有钱买咯， 系啊， 咁所以咧都几麻烦啦，咁但系应该北约就唔踢佢嘅， 系， 暂时都系一齐嘅， 系， 咁睇下佢 S 400单嘢点发展啦， 系， 但系咧我哋讲少少啦，就Defense News 嗰边讲啊， 系， 咁咧佢哋有啲高级嘅国防部官员就讲，如果买唔到 F-35咧，就不如买俄罗斯战机。 系咯，都系35 啫，系啦。咁俄罗斯自己买咩好咧？嗱，因为你依家用个 S-400啦 ，S-400 个好处咧就系因为佢嗰个雷达劲啦，个雷达咧就 lock 晒空中大概几百个目标啦，然之后就大概系十零支弹上。 最紧要个敌我识别灵唔灵先？ 唉，你呢个讲敌我识别系统 IM 咧，阵间 就阵 间啦，历史就会讲多少少。嗱，阵间就讲噶啦，好快噶，阵间讲。咁咧就讲翻咧，依个问题就系咩咧？就系。你嗰、那个嗱，你嗰、那个如果敌我识别系统咧出咗问题咧，个 S 四百乱射死， 见咗嘢飞日就射埋啦， 次次都中，就中自己有啊。嗱，我哋再讲，咁咧依 S 四百买之后咧，咁你嗰个飞机个组合啊嘛，咁如果你买俄罗斯战机啦，嗱我哋逐个数埋， 系 嗱理论上咧，如果俄罗斯出口嘅咧，苏27系列啦， 系 苏27系列有苏27、苏30啦，咁啊理论上如果你买苏34咧就是、地面轰炸啦， 系 如果苏33咧就佢自己都唔用啦， 系 咪呢个嘅舰载机？咁如果你可以出到嘅就苏30。所以咧，你话其中一个买咧，可能买苏30， 苏30或者米格35咯， 系嘛？好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最新嘅就系苏35， 系啊。 但系苏35咧， 我觉得咧就佢真系要谂下究竟佢同个邦交够唔够啦。咁如果唔系 ，suppose 苏三审系属于苏廿七系列嘅最终杀器嚟噶嘛？ 系啊， 我卖得俾你咧，我苏三就唔使要噶啦。 系啊， 咁所以咧佢就要谂就系卖唔卖俾佢咯。 哦， 究竟系我先卖苏三就俾你先， 系咯、 啊。然之后当我哋合作关系搞翻上下先，我再卖苏三就五俾你咧。因为咧以我哋依家睇咧。全部买苏三十国家本身都一定有苏三十嘅，例如你卖俾印度，如果印度要苏三十咧，佢一定本身有苏三十 MKI 啦，中国有 MKK 啦，马来西亚有 MK 唔记得佢叫乜添，马来西亚有啦，所以呢啲国家就可以买苏三十啊。咁所以依家咧佢买苏三十咧，就要睇佢可能先入咗一定数量嘅苏三十先啦。好啦，另外一个问题啊，就 系 头先 Alex 讲系咪米格机啊？系，咁米格机可以买咩咧？米格可以买咪嘅廿九啦。 29唔会要啦， 系咪？咁米格29，因为佢哋话米格29依家最新嗰部机咧改装咗，可以对地面攻击啊嘛。 哦， 咁我哋讲过以前咧，印度就系佢嘅衣食父母啦，即系唔系衣食啊，有个网友话再生父母， 再生父嗰啲啊， 直头咧令到佢架机咧脱套，因为有钱啊嘛，就将啲地面雷达 scan 嗰啲嘢全部做好咗，咁咧就变咗佢可以对地对海攻击啊嘛。跟住就整咗印度有个舰载机就 系 用米格29K 嘛。咁啊，佢哋自己咧都顺便 upgrade 埋做米格29K， 就掉苏三三啦。就唔要啦，苏三三。咁如果依家跌咗落去有佢啦，唔执噶啦，你攞去啦，嗰啲啦俾大自然。咁所以咧就依家咧，米格29会唔会有机会咧？ 米格29，我米格35有机会大啲， 系嘛？ 廿九都系旧啦。 米格35定米格29嘅终极版。乜嘅31有机会啊？ 31唔会买俾你啦，傻咩？自己都唔够用， 同埋米嘅31危险喎，依家系啦。咁所以咧，就如果你讲米格机咧，都系有机会就系米格35啦。咁米格35咧就同苏35抢市场嘅。咁我觉得咧，其实米格35有冇机会咧，都有少少，但我反而觉得咧，如果佢真系买咧，应该会先买咗苏30。然之后买一定数量嘅苏30。而依家最尴尬的地方就系咩咧？就系苏霍伊咧，或者我哋叫做苏海嗰、那个。製造局咧，佢一個問題就係佢唔夠產能做呢個蘇三十啊， 唔夠啊， 因為咧其實你冇話喎，你話俄式戰機唔好啊，其實好多人要買噶，係 啊， 即係例如咩咧，有啲我哋叫做第三世界國家啦，嗱呢個世界咧，嗱我同 Alex 碎，我哋咧就用啲漫畫嗰啲咧嚟講咗呢個世界國家，就係、是、第一個咧就係正義聯盟啊，咁大家知道正義聯盟就係由呢個嘅G.I. Joe 嗰啲人组成啊，即叫做即系 G.I. Joe 嗰个联盟啊，系咪？咁你知道有美国队长啦，系咪嗰啲啦？咁所以咧，大家知道美国就 系 队长啦，咁所以你就知道正义联盟咩嚟噶啦，即系嗰啲嘢啦吓。嗱，你冇话我哋 Marvel 定咩嗰啲啊？即系我哋咁讲。咁另一个咧就 系 邪恶族心啦，大家知道邪恶族心，我哋成日讲边啲噶啦，系啦。咁咧，所以咧就依家 suppose 咧睇下佢嗰个，即系依家个买机个位咧就应该系马来西亚印尼呢啲国家会入一啲嘅苏35嘅入机会。咁你预呢可能就交呢啲都交唔少。印度会暗暗地扣返苏35呢，因为而家买嗰个系F21 F21 但未搞成。 未搞成 但苏35一入就现成㗎嘛。 啊、 所以就我觉得印度有机会嘅。咁另外呢就其他嗰啲中东国家啦。有啲中东国家想入，例如话呢埃及可能会入㗎喎。係啊，可能会入㗎啲国家，你唔知㗎。即係因为埃及入呢就是、因为有沙特阿拉伯放水。 哦。 係打手嚟嘅。埃及系中东嘅打手嚟嘅。咁所以我哋就要睇下情况啦。好，另外呢我哋要讲一单呢就係讲呢个嘅以色列啊。以色列咧，佢咧就近排咧就用咗个 F16 啊，去试咧一啲新嘢喎。就试咧就一个新嘅导弹啊，咁啊自己整嘅，叫狂暴啊，叫狂暴导弹啊。咁咧佢哋咧就尝试下，即系用呢个狂暴嘅系统咧，就去 test 下呢个嘅叙利亚境内佢哋嗰个防空系统啊。咁而家咧叙利亚个系统咧原本系 S200 噶嘛，咁就旧得滞啦嘛，依家咧就 upgrade 到 S300 咯。系啦，咁咧就俄罗斯就俾咗，我冇记错，唔知俾咗四套啫，唔知两套定四套，就俾咗叙利亚，就摆就加埋佢以前嗰啲防系统啦，咁就摆咗落去啊。咁咧，但系咧啲人话点解好似咧每一次以色列炸你咧，你都冇反应噶嘛？ 系啦，唔敢开嘛。 啊，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就话唔敢开啦，第二个就话原来已经俾以色列炸鬼死咗啦。 哦， 咁以色列用咩炸佢咧？原来就系用一个叫做 Rampage 啊。中文叫做狂暴嘅炸弹咧，就搞掂咗。 哦， 呢个炸弹系边个研发嘅咧？呢个系以色列自己嘅。 喂， 以色列真系 算唔算反辐射飞弹 咧？嗱，呢个劲啊！嗱，我哋先讲呢个，呢个系咩咧？ 超音速导弹， 系 即系咩意思咧？佢真系系可以飞超过一倍嘅， 系 系劲劲地嘅，咁可以突破咗 S 三百嘅防御， 系 就打鬼死佢。咁佢本身咧呢支嘢咧，你话佢系咪防辐射咧？我哋暂时就未好多资料睇到啊。但系咧就话咧，佢一呢个即系呢个嘅情况咧，就佢、是、本身以色列入面啲军工咧，佢哋自己有两间厂啊，都出名嘅，两间厂一齐研发嘅。咁咧就大概2018年即系旧年啦，六月嗰时咧先至同人哋讲又有呢个武器嘅啫。咁大家就谂，哇！呢、這个武器咧，将同我哋讲俄斯有个叫做匕首嘅飞弹啦、巡航导弹啦去比较啦，佢细啲嘅，理论上呢、這个，咁咧佢咧系短啲嘅，即系佢系大概射到150公里。咁你预有少少似巡航导弹嘅啦，咁咧就可以摧毁地下掩体，即系嗰啲 bunker， 哇， 照炸嘅。咁所以咧呢只嘢 就有少少 cruise missile 噶啦， 系啊，少少少啦， 系啊， 又唔系好远，少少啦，因为 cruise missile 可以去到1500噶嘛， 系啊， 佢系短啲嘅。系啦，但系其实咧，你知道以色列入去最好快啫嘛，其实唔使几钱， 其实根本就入边 入去就炸， 系 159九， 行过隔篱就可以正啊， 150公里系咪即系香港炸广州咁上下咯？ 即系差唔多啦， 系嘛？香港炸广州咁上下啦，咁所以大概呢个距离，咁咧就有啲媒体讲就话呢个嘅新型导弹就系、是、以色列咧，即系点解每一次炸叙利亚都咁成功，就系、是、因为呢个导弹。 哦， 咁所以俄罗斯咧依家就话 S-400咧嚟紧咧一定要去对付呢样嘢。 系 对付呢样嘢咧，咁先至可以保护到咧俄罗斯咧附近啲基地，因为大家知咧点解俄罗斯成硬撑叙利亚啊嘛， 系 可能有啲新嘅网友啊，我哋近排好似有啲新嘅网友， 系啊， 系嘛，咁啊，我哋节目近排都个收视好咗，咁啊，嗱啲新网友我哋讲多少少， 系， 因为我以前讲过啦，旧网友知噶啦，硬撑叙利亚原因咧就是、因为咧，第一就唔系叙利亚嗰个大佬话特别听话，而系佢哋本身咧喺佢阿老豆年代啊， 系， 即系佢伯爷咧，佢伯爷唔记得叫咩名啦。总之佢八亿嘅年代咧，已经开放咗啲基地俾俄罗斯啦。 系 咁咧，喺叫做喺地中海咧，唯一一个叫海外基地，就摆咗一个系空军， 一个海军， 一个就海军。 系 咁空军嗰个就上次就俾啲无人机炸啦。 系 佢哋就话美国佬炸佢哋啦。 系 海军基地都有试过俾人自杀式攻击嘅。 系 所以咧系佢哋好惊青嘅俄罗斯人。 系 咁已经摆晒啲最劲嘅系统喺度啦。所以咧你话如果啲咩 S-300嗰啲咧，根本就呢啲地方。 哦， 系啦。咁理论上咧，啲联军会唔会炸呢啲咧？联军就会睇住嘅。理论上佢唔会搞俄罗斯啊， 系啊， 咁所以咧都搞咗叙利亚其他地方嘅。咁咧依家咧，另外咧有个俄罗斯咧卫星通讯社啊，佢咧佢哋嗰边讲咧就如果改装咗嘅 S-300咧，理论上咧就应该可以对付到噶啦。 系， 咁依家变咗咧就以色列再试呢一次咯。 因为要再 upgrade 咗 S-350啊， 另外一样嘢， 加多个50啦， 另外一样嘢又变咗好似啊，即系唔会斋睇个数字。所以咧依家唔知究竟依家讲紧就系嗰支导弹 系 咪可以穿越咗 S-300。唔俾佢发现，系因为隐形啊，定因为佢有电子干扰啊，定系因为咩咧？我都 干扰嚟 嘅， 十六就一样干扰噶啦， 系嘛？ 系啊， 咁所以咧就要睇下个情况，同埋有冇机会有啲电子系统啦、 啊。 其实我哋成日心谂，你一个武器唔系咁简单嘅，有时可能系一个系统，即系话咩咧？你有呢个狂暴啦，可能再加 F-35 电子机啦，或者系 F-16 改装嘅一啲电子系统啦。 佢通常炸你都唔系一部嚟炸你噶啦，机群炸你，跟住之后再每部机又做唔同嘅工作， 系。咁所以 suppose 咧就你话系咪净系一个炸弹咁劲咧？就应该唔系嘅，应该成个系统嘅，我哋觉得。 系 啊。跟住咧就好玩啦，跟住咧我哋要讲下咧俄罗斯咧上一年啊， 系。 咁咧就讲过咧佢哋 单新闻讲过嘅， 系啦，一个米格31咧就坠毁啊嘛， 系， 系咪？咁啊坠毁咗，咁嗰阵时就话呢啲都系应该系啲机械故障 啦。嗱，咁啊咩？好啦，佢自称嘅故障啦，咁首先讲下咩叫米格31先。 啊，要讲下系。 呢个首先架咧就声称啊，呢个三倍音速啊，第二部嘅战斗机。 佢嘅渊源就系佢有个老豆，佢个老豆整紧米格25， 米格25，咁米格25同米格31最大嘅分别就系咩咧？就米格25系用推步只嘅， 系 米格31咧是用推步 fan 嘅， 系，所以个引擎都两代嚟噶， 引擎系两代引擎嚟噶啦，争好远啊！咁啊装个雷达就强好多啦，堪称呢个可以做呢个预警机啊， 系， 咁啊呢部嘢最大用途咧就系要国土防卫啊， 系， 即系够远。够快， 系 又 佢够重啊嘛， 够重， 重型战机 系啦，又可以孭几碌呢个超长程嘅防空导弹啦， 33 系啦， 即系佢系最紧要就系佢嗱油多， 系 弹又摆得多， 系又快， 系啦又快， 系啦 系啦，咁变咗就好似好劲。 不过一个 A B 唔系飞开得好耐嘅，所以三倍神唔开得好耐嘅啫 吓。佢继承咗佢老豆个 DNA 嗱，唔开得耐， 几分钟嘅啫，唔系25，就系几分钟，佢可能10分钟啦 吓。咪同埋攞落嚟嗰阵拆走， 系要换引擎啊，有时要 系啦， 咁啊。即系上年就话堪称故障啊，咁而家有 report 出翻嚟就话原来系 friendly fire 喎、 哇，呢、這个就好严重啊！咁咧嗱，我哋先讲咗 defense block 咧，有少少报道嘅。咁咧 defense block 咧就佢讲，咁咧就西伯利亚一个试验场吓。咁咧就嗰、那个叫 Talamba 啦，嗰个试验场啊， 系咪即系美国嘅查拉力啊 ？China Lake 唔知道有冇咁劲啊？跟住咧就讲咧米格31 BM 啊，一个训练嘅飞行啊。咁咧佢原本话最位啦，但系咧有人开始踢爆啊。咁咧俄罗斯有个媒体叫 Baza， 咁咧佢爆料咧就话当年嘅事故其实唔激，就系头先 Alex 个 friendly fire， 咁咧就 friendly 打冧佢嘅。个问题咩咧？就系、是、咧另一架米格沙一射过嚟，跟住咧佢呢架米格沙一咧就中咗，咁、 哦、 就爆机啦。好啦，咁今次爆机咧，啲人话咁点解咧？因为你如果你自己国家唔射好大镬，咁 protocol 咧一定有问题。咁有啲人话、那个报道就话呢啲机组人员违反咗安全规定。咁咧就个问题咩咧？就 系 应该系咁嘅。嗱，我哋重组件事件啦。咁我哋咧睇完啲报道之后咧，我哋重组想就系咧，先咧米格三十一咧就两架机一齐飞。通常咧有时做训练咧，你可以用两架去四架噶嘛。咁如果你做四架咧就编队训练。做两架咧就单机训练。 小队训练 啦。单机训练。咁咧就应该系单机训练嚟嘅。咁所以就出咗两架米格三十一就升空啦。咁大家就向唔同方向飞啦。跟住然之后咧就空域就相遇，跟住就开始作战啦。 叫做 训练啦，系啦，作战啦。好啦。咁咧，两架飞咗之后啦，跟住咧，当然其中一部机咧就梗系要打开个雷达啦，开始睇个火控啦，跟住落嘢啦。嗱 ，suppose 佢哋原本咧个玩法咧就唔系两部机咧兼打嘅，点解咧？因为两部机都有实弹。 系 嗱，如果你模拟训练，你 系 冇实弹噶嘛？你真系 lock 打哦赢咁算噶啦。咁如果佢哋两个都 carry 实弹，就即系兼系要打目标嘅。咁我哋靶机啦。 系 咁咧，嗱，老实。今次咧，俄罗斯用咩靶机我哋唔知嘅，即系例如如果你俾美国咧，美国未以前用 F-4 靶机啦，用晒依家用 F-15 靶机啦，我哋唔知道咩靶机啦，但系搞笑到咩咧，就个雷达官咧就以为咧，而家我见到个雷达咧嗰个点咧就应该系靶机，咁然之后咧就有个米格西嘅机师就话喂总部。我哋咧已经 identify 咗个目标啦， 已经即系 top 跟 要求开火，要求开火嗰啲 俄罗斯版啊， 要求开火 系啊。 咁咧，嗰个雷达官咧睇，咦，系真系有个，跟住哦批准咁样啦，跟住咧就射咗架 R-33。大家知 R-33咧嗰个咧系学呢个嘅美国嘅凤凰飞弹嘅， 系超长程啊， 超长程嘅200公里嘅， 系 咁所以咧就同凤凰飞弹差唔多嘅， 系 咁但系当然相对咩咧就佢渣嘅，即系凤凰飞弹射咗唔睇你噶嘛， 系 佢主动雷达自搞噶嘛， 系啊， 但系呢架唔系嘅，呢架咧射出去仲要你部机一路街住，帮佢街住，帮佢街住， 呢个半主动雷达 系啦，半主动雷达你不停帮佢睇住， 系因为你个雷达遥控之飞弹啊， 系啊，用你个雷达遥控嘅， 系， 仲要你条链唔好断， 系啊， 你条链断咗大镬， 系， 跟住咧一路咁追住啦，哦，跟住咧就追中之后就嘭咁样一声爆咗啦，跟住好开心啦，中咗，诶、欸，点解去轮翻 Friendly 嗰边少咗架？ 系咯，好似断咗线嘅，会搞到喂， 但系另一架搵唔翻， 系咯， 原来爆咗， 系。 好啦，嗱，我哋讲翻个情况啦。The Drive 咧有报道过嘅 ，The Drive 咧直头咧有个分析嘅，就话咧个分析咧就系两部机，一部就炸人，一部俾人炸啦。 系 佢话炸人嗰个就固然系戆居啦，即系你个靶机未出，佢又唔知 系 咪？咁当然你话系个空管有问题，空管有问题 系 个空管咧，你冇可能你出咗靶机同唔出靶机都唔知啊。 系 好啦，另一个问题咩咧？就系、是、即系你睇得出佢哋个联合指挥有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是、俾人打过，点解都唔知嘅咧？ 系咯。 都唔求救， 冇 sensor， 又唔同空管讲嘅喎，咁你个 sensor 坏咗，定系咩问题咧？即 系 好笑啊！佢哋话咧，嗰个可能对讲机嚟嘅，佢话咧嗰个应该系一早飞出去先， 哦， 跟住然之后咧后面嗰架飞咗出去之后就见到佢，就 lock 佢， 系当佢嘅靶机， 咁所以佢应该对讲机，对讲机咧预先飞咗出去咧就开始咧去做一啲嘅监察，然之后联线，跟住就准备讲。於是啲人就話係咪其實隊長自己打自己？咁我又冇忘居嘅其實，但係咧其實成件事咧就你發覺咧。佢哋咧嗱，報道就話佢哋米格沙一咧一個火控雷達嘅， 係 同埋佢有一個飛用電腦嘅，個飛用電腦叫 S88。啲人就話咧應該係唔 work， 因為如果你 work 咧、哦，你唔會即係你唔會 lock 到自己嘅。係因為咧 ，suppose 有個叫做嗱 Alex 講個叫做敵我識別系統嘛，係 IFF 嘛，係你冇 lock 自己人噶嘛， 係咯。 大家知唔知 F-35 咧？依家好型噶，佢嗰個頭盔啊，如果咧你有兩部機飛過啊，嗱我假設我話。如果咧，依家咧喺个台海战场啊，好鬼乱啊！咁 F-35 咁增活啊，跟住咧喺佢前面咧飞咗架苏 -27 啦，即刻红色，好啦，喺佢面前飞个 F-16 哇，绿色， 哇， 好啦，跟住飞过嚟，咦，歼20，诶，当你睇到啦，歼20红色， 哇， 好啦，而家飞过嚟，咦，京国号绿色， 哇 ，F-18绿色， 可以打机咁啊， 就有色噶啦，但系有一种人唔可以做机师， 就是色盲，佢真系分唔到敌我识变系统。诶、欸，会唔会就系因为呢单嘢，真系分唔到？ 首先冇敌我识嘅系统呢样嘢咧，就喺个越战时都有噶啦。嗰阵时咧用米格21啦，啱啱出米格21啦， 系 咁呢个可以啊两倍音速嘅高速战斗拦截机啦，做埋拦截嗰阵时，咁啊，即系越战嘅时候咧，就专系拦截啲 B-52 嘅。 系 咁咧，通常咧佢哋韩啲越南人咧就直接即系用俄式兵器啦，即系 S1 啦、SA1 啦、SA2 嗰时年代啦。 都好劲噶啦， 系啦，嗰阵时跟住就可以拦截到个同温层堡垒啦，嗰阵时应该要 系。 咁跟住咧就啊，咁我就当然系两样一齐做啦，又飞战机啦，米格一同埋飞呢个SAM 准备啦， 系准备啦。 咁咧通常咧就战机起飞先啦， 系 跟住揾到目标就 report 喂个 B 米喺边度边度边度，话快啲射佢 SAM 嚟射佢， 系跟住系啦，跟住结果咧个 B 米二咧就熄灯走咗。系啦，熄个导航灯走咗，你揾佢唔到，点知你就变咗目标，射 你， 射咗米格一度啊！ 嗱，呢个世事就咁可爱， 呢个世界好多次啦，唔系一次半次。 系啦，战场系好可爱嘅，所以嗱，所以咧呢单嘢咧就证实咗咧，佢哋本身嘅 S88 电脑唔 work 啊。 系。 咁变咗唔话唔 work 嘅，即系你可能个可靠性低啲咯。咁变咗就 IFF 有问题。咁所以咧，你见美国嗰啲 IFF 唔会咁差嘅，即系佢真系依家进步到连颜色都分到啊。咁你咪唔使成日咧响唔响嗰啲咁嘅嘢咯。 唔使谂咁多嘢。 系啦，所以都相当先进嘅。咁俄罗斯大家要进步下啦吓。好，呢一节嚟呢度先。